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感应篇第67节。好人获财。68，离人骨肉，亲人所爱，助人为非。我哋今日读呢四句，呢啲过失喺现代社会非常普遍。在佛门里面亦时时见到好人获财，注解里头注得好多，各位可以自己做参考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不知道珍惜物力。特别是在一些已经开发中富裕的社会里面，没有过过苦日子，不知道财物艰难，亦冇人教你，呢种事情是最折福的。学佛人多少有啲概念，所谓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我哋呢一生所受用嘅，都系以前所收积嘅福报。福报毕竟系有限嘅，如果唔懂得惜福，任意浪费，随便滥用，你的福报就会提早耗尽。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很多人，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，年纪老了之后受贫穷的困苦，老实讲，他晚年应该享福，不应该受那种苦报。为什么受那种苦报？后生的时候不懂事，将福报耗尽了。所以到年老的时候，求人救济。而家呢个世界好多好多国家照顾老人福利，有啲地方做得好好。老实讲，咁系治标唔系治本。点从根本上照顾老人福利，由细教佢惜福，教佢节俭。这个道理几乎所有宗教里面都讲到，要节俭，要惜福，要造福，你年老的时候你先有福报， 你的财用不会缺乏，你会有好多年轻人照顾你。它里头的因果我们要清楚，当我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照顾老人，自己老的时候就没有人照顾，因缘果报。我们肯用财力帮助人，自己年老衰老的时候，亦会有人以财力帮助你回报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的。尤其是道场常住物，经论里头佛讲得太多太多了，不知道爱惜常住物，折福比普通要超过好多好多倍。所以佛在经论上常讲，乜嘢重罪佛都有办法帮助你。唯有偷常住物，十方一切诸佛都冇办法救你，冇办法帮助你。点解呀？偷盗嗰啲物有主，你偷盗一个人嘅，你将来还一个人，呢种债好还唔难。如果嗰个人宽宏大量讲免啦，你就冇事啦。如果是个团体，那些财物就属于整个团体所共有的。你如果偷盗他的物品，那你欠的债就麻烦了，那个团体有多少人都是你的债主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对公共设施要加倍爱护，功德最大了。如果是一个城市的公共设施，你如果偷盗劫罪，是那个城市的市民都是你的债主。如果是国家的设施更麻烦了，你如果偷盗那个国家有多少人，那都是你的债主。好像中国是个大国，人口十几亿，你如果偷盗国家那些设施的话，你的债主就有十几亿，还不清啊。但是十几亿人还是有个数量，佛菩萨还能帮得到，还能救你。自愿长住物佛救不到了。为什么？自愿长住物是通十方三世的，那麻烦就大了，那种劫罪是无量无边，所以是地狱果报。我见到居士林和正宗学会那边时时贴住《地藏经》上的一段话，警惕大家常住物千祈不可以侵犯，那种警惕做得好啊，好多人疏忽了。为常住节省，那种福报都不可思议，浪费常住 折福同样亦不可思议。呢一点我哋要懂。养成节俭嘅习惯，养成爱惜人力物力嘅习惯，嗰个人就有福啦。底下一句，利人骨肉，呢种造业，而家呢个社会离婚率非常高，仲有好多律师专门帮人离婚嘅，就犯呢种罪。果报唔好嘅，将来佢嘅果报系妻离子散。做咩因，必定受咩果报。挑拨是非，破坏人哋嘅家庭，破坏一个团体。佛法里面五逆罪里头，破和合争，嗰三句同呢句都有密切嘅关联。人哋所爱嘅，你喺旁边见到嫉妒，不择手段去嚟间嚟去破坏，帮人为非作歹。古德教我哋成人之美，唔成人之恶。助人为非系成人之恶。呢种都属于大恶，果报都喺地狱。地狱亦好复杂，里面受苦种类唔一样，时间长短唔同，睇佢造作罪业嘅轻重。如果佢破坏，无论系一个家庭，系一个团体，睇佢嘅影响面。如果影响面大，影响时间长，咁罪业就重啦。睇破坏嘅系咩人，佢嗰个人对社会、对众生影响嘅大细，影响嘅久远。发起菩萨殊胜自牛经里面，世尊同我哋举咗个例子，两个说法利生嘅比丘，受到人哋嫉妒，世出世发呢种事情我哋常见。你有好事，出家人讲经说法，如果法缘好盛，听众好多，再加上皈依嘅多，供养多，嫉妒就更多啦。想种种方法嚟破坏， 令那些听众对法师丧失信心，破坏那个道场。这种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为名，果报在阿鼻地狱。地狱里面感受时间长短和我们人间时间不一样，现代人所谓的时差。佛讲，以我们人间这段时间来计，他堕在地狱1800万年。而实际上，他在地狱里面感受的时间是无量劫。我们常讲度日如年。所以造作罪业很容易，时间很短暂，挑拨是非几分钟、几个钟头，就能将人哋非常好的关系破坏了。造口业啊，三业里面口业最容易犯。不知道这种罪过的轻重，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同我们讲善护三业，将口业摆在第一。第一句，善护口业，不记他过。人哋冇嗰种过失，你做作无根嘅谣言，破坏人，罪过极重。就算人哋有过失，你知道真嘅过失咩？佢真有过失咩？菩萨善知识接引众生，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。我们在华严经度看到金怒火王，我们看起来那个人有过失，嗔恨心这么大，严重的刑罚对待众生，他是菩萨啊！他用那种手段度那一类众生，我们凡夫边会知道看他是过失。圣业婆罗门的愚痴，佛苏密多女的贪爱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菩萨用贪嗔痴，用这些方法人家度众生。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法眼，看不出菩萨的用意，随便造作口业，随便恶意批评，离间众伤，造无量无边罪业。所以佛在经上劝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未证得阿罗汉果位，见思烦恼未断，绝对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， 唔好相信自己嘅睇法，唔好相信自己嘅判断。真正嘅是非善恶，我哋冇办法明白，我哋睇到外面嘅形象，我哋唔知人哋嘅用意。咁学佛嘅人要用咩方法处事待人接物？冇嗰种能力，见人行恶事，我哋合掌念阿弥陀佛。咁就正確啦。所以普贤菩萨教我哋嘅原则，我哋要记住：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。佢行嘅系善法，对社会、对众生有正面影响嘅，我哋不妨赞叹。佢行嘅系恶法，好似对社会对众生有负面影响，但系我哋唔知佢嘅用意，唔赞叹礼敬而唔赞叹。佛教我哋呢种态度，我哋要学识嘅。所以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，对圣业婆罗门、金怒火王嗰啲人做嘅好似系负面，佢有礼敬，佢冇赞叹，教我哋啊，示现俾我哋睇，佢哋所作所为。诸佛如来赞叹，手法高明，亦就是四摄法里面的同时摄啦。我哋凡夫做唔到，佢用嘅手段好似非法，用意非常好，效果非常好。佢能教人喺苦难之中觉悟回头，俾佢苦受。咁系我哋凡夫做唔到嘅。凡夫唔单止做唔到，我哋諗都諗唔到。众生根性唔一样，习气唔同，所以菩萨接引众生嘅方法亦就唔一样，手段亦就唔同。佢可以做，我哋唔做得。基督教里面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，我们在佛法里面就看得很清楚，待众生苦布施，待众生苦供养，那个害耶稣的人，判他刑的人，执行刑法的人，我们见到是恶人， 佛菩萨睇佢系善人，我哋点会堕？冇一个唔系善人。正如同我哋喺经典上读到歌利王割截隐欲仙人嘅身体一样，佢比耶稣钉十字架仲残忍。耶稣钉十字架冇咁残忍嘅，四粒钉钉喺十字架咋。隐欲仙人比歌利王用刀一块一块割割死，宁处此死，比耶稣嗰种仲残忍。隐欲仙人成佛啦，隐欲仙人发愿将来成佛，第一个度佢。佢系咩人？释迦牟尼佛嘅前身。歌利王系咩人？佛嘅第一个得道弟子。骄尘如尊者。菩萨示现，我哋点会知道？冇歌利王嗰种缘，菩萨忍辱波罗蜜就唔会圆满。佢系帮菩萨成就圆满波罗蜜，佢大功德一件。我哋凡夫点会知道？世出世间，诸法是无量因缘。理太深，事情太复杂了，不是我们凡夫智慧能理解的。所以我们信奉佛陀的教诲，老老实实依教奉行，绝对远离一切恶业。积功累德，成就自己的法身慧命，那些事情人家做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佛菩萨再来，他是不是来到众生的，我们自己是凡夫，绝对不可以做。我们如果做作，必堕地狱。这种情形千祈要记住啊。注解内容非常丰富，各位自己去读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